个，别让爱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音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末的午间时光当中习惯性的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每次当打开话筒的这一瞬间，我们就想把最漂亮的景色带给大家啊。 错， 我们真的想能做到这样一个出神入化的表达、我们俩呢只是学生， 对， 相较于每天的嘉宾来说的话， 嗯哼， 今天我们的好朋友出城网的 CEO 张默先生再次来到录播间，欢迎 欢迎张总。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来了。 欢迎张总。 张总是谁？ 没有没有没有，刚才那个是乱入的。 对对对对、 对， 张总啊、这次 这次咋了呢？ 哎 对，欢迎波波哥， 回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基调上中。 是是是，好的， 今天我们要去我国的南方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我的这个人生的履历当中我没有去过这儿， 我也没有 听过这儿倒是、但是也不是很多了。 这个地方其实很出名的，是一个小镇， 小镇哈、我们的张波先生呢这次有一个非常好对这个地方形象加棒棒的禅意的描述。 真的不光是描述，还图文并茂。 欢迎张波，欢迎张波， 再次欢迎。 对对对，图我给大家说不出来啊， 但是可以， 然后 我们可以说文， 咱可以把文给大家描述这个地方。 是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靠谱的啊。 无锡 啊。 对，无锡就是大的地方。 人家以前不都这么说吗？上有天堂，下有 苏杭、 苏锡常 啊，苏锡常啊。 对。 哦、苏州、 还有这样一个说法， 杭州是吧？ 哎， 苏州的游客，我们站起来走一走， 吓死了。 所以说，我觉得说是这边的话，也是近两年啊，近两年刚刚发展起来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一提无锡什么呀，灵山大佛。这是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地方。但是事实上，现在来说吧，也可能是这些地方把这个场地都已经重新做了规划，重新做了设计了。然后让我们去了之后，都感觉到眼前一亮。跟你到其他地方去旅行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波波去了很多国内的一些名胜啊、大江大家都看过了，因为他眼睛比较挑剔的、这个地方他没挑什么毛病，而且非常的好看， 没毛病。 我们看了那图片，就感觉就是除了禅意，各处都是用心细节的设计，这个太厉害。 对对对，它的每一处的设计都非常到位。而且最核心的是，你想想，大家可能对太湖也非常熟悉，对吧？ 那么， 对啊， 注意首先 搞个太，搞个太湖鱼刺刺。 对呀、还有 湖蟹，有狐仙。 对，这是其一。然后其二呢，可能大家更为熟悉的还有一个地方叫二泉映月。 有二泉映月。 我饼哥。 饼 对。啊，对对对对，那么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在无锡， 哇 啊，然后我其实最早先我到这个地方是在99年， 哎呦， 这么早？ 对对对， 你就已经踏上征程了。 99年的时候， 哦， 我好， 那不是20年前吗？ 对，但是我就这么一个感觉，我说是，其实这20多年的它的整个发展变化还是相当相当大 的，很大的， 太大了， 嗯， 就是不完全不可思议。当时我记得说是我在那边，我会到什么西汇公园啊、逛逛公园， 嗯， 对吧啊？然后什么到到太湖里边去玩，那个当时就没有想这啥事儿， 嗯。 但是现在呢，就说是经过这20多年的一个发展吧，可以这么说哈， 巨变。 然后真的，你像它的，首先我这么说吧，在春节期间， 嗯， 这边的梅花。因为无锡现在说实在话的，它的整个它本身的它的诗花里面有一项就是梅花， 梅花， 对对对啊，另外一项是杜鹃花，这是 天哪，杜鹃这两个都是特别美的， 对，所以说是我们说昆明它是一个比较那个是一个春城，是一个花的城市，对吧？那么其实无锡也是这样一个城市， 而且啊，就我了解啊，跟波波交流的时候还有樱花， 对，我看了那个图片了， 对，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叫拈花湾， 嗯，拈花湾， 对，你看人家名字里面就有花，它能不美吗？ 一个提手一个沾，拈花湾， 对，它不是沾花湾， 对，是拈花湾， 搞清楚， 对， 对对对， 啊，不是沾卷子， 对 对对对对， 不是沾卷子 啊。 这个拈花湾不光有白天可以赏樱的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而且布置很好。 这个不是在拈花湾里边赏，因为它整个是环太湖的一个游览区域，正好是在无锡。 哦， 那么环太湖呢，它有几个点儿，其中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是赏梅花的点儿，一个是赏杜鹃花的点儿，另外一个点对，这分开的，但是都很近。 嗯。 啊， 我想先听赏杜鹃花的点是在哪？ 你跨进了， 是在惠山 啊， 是在惠山那边有个惠山古镇， 嗯， 啊， 是在惠山的旅游区，啊，就是叫惠山区，现在呢应该是叫惠山区， 嗯， 这个名字， 嗯， 那么作为惠山公园这边的话，西汇公园，它每一年的话，它的这个杜鹃花是在4月底。 啊，4月底的时候， 对，就是四月底，4月中下旬一直到五月底这个时间段， 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去看， 对对，可以去看杜鹃花， 哦， 啊，也就是说这是其中这一个月，梅花是上来在这边来说，它要早，它从每年的12月份就已经开始了， 哇， 腊梅，啊，从腊梅开始，然后说是这个一直可以持续到每一年的这个3月中旬左右， 好长的 三月 花期啊，梅花， 因为它花的品种不太一样， 嗯， 既然它号称为市花，你包括这边的梅园也特别多， 嗯， 比如像冯氏梅园，之前的时候他们冯氏梅园其实在全国各地好多地方都有它的梅花展，比如像这两年在我们北京他们也做过一些梅花展， 哦， 啊，就是在长城底下做了一个 香水湖， 对对对， 嗯， 这个梅花展， 嗯， 这是他们冯氏梅园，但是它的基地就是在无锡， 哦， 这个地方好大好综合呀， 对 呀， 啊，这 是一个梅花的一个概念， 对， 就是你基本上过春节这段时期一直到3月份 都可以去看， 你都可以去看梅花，开的最好的时候是在3月份， 太棒了， 啊，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大家可能看到的是腊梅，可能就是黄色的那种梅花比较多一些， 嗯， 那么到春节过后，然后到3月份，对吧，就是咱正好今年过完春节3月份， 粉红 红的粉的，对吧，哦，还包括什么绿萼了，各种品种啊，是我记不了太多的，但是我只能记住有个叫绿萼的，就 是绿萼不是绿的， 嗯， 绿萼是绿的吗？ 绿萼指的是它的整个花的那个下边那个根上那个 了解， 对对对，是， 反正就一片花海就对了， 对对对 对， 花海，就是完全是一片这个梅花的花海， 哇， 所以说是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它可以 还有香味呢，梅花， 对呀， 啊， 而且这拍照那个颜色多艳丽啊， 嗯，对，尤其是你像到这边之后，大家好多人都是说是一般情况都会穿上一些汉服， 哦， 啊，就是那样的衣服或者旗袍 配搭嘛， 然后去这个去那个地方拍照， 哇， 特别的漂亮， 好有民族风， 对 对对，嗯， 啊，而且就是包括在到4月份的时候，正值就是这个就3月底啊， 嗯， 3月底到4月初，这又是一个时段了，那么这个时段正好是鸳头渚的樱花盛开的时候， 鸳头渚那个字很难写的， 对，鸳头渚 啊， 嗯， 这个字儿确实是有时候好多一些朋友也 会念错嘛， 冤有头债有主， 对对对对对， 冤头主， 有来源有根基的， 对， 因为它最核心当时有一个这个七轨古帆船， 七轨古帆船， 对，古帆船， 古的，哦， 对对对对，就是正好在那个源头渚，因为现在去能看到，但是可能是人多的情况下，你不现实去体验。如果说你错开这个人流高峰的话，然后你可以乘坐这个七轨古帆船， 那其实 去游览太湖。 刚刚波波说的，其实在那花海花季是不停的在更迭的， 一直是不停，对。 嗯，什么时候是淡季啊？那能？ 你听我说嘛，先不，它淡季我估计 没有。 现在我也很少能找见它， 没有概念它的淡季，对不对？ 对对对对，因为它毕竟属于这个南方城市， 是 啊，它的本身呢，你像冬天的话，哦，大家可能是今年北京没下雪啊，然后说是在这个这边无锡这边它还是下了雪的， 哎呦 啊，而且雪后的那个 梅花漂亮， 梅花特漂亮，而且很多摄影师都喜欢到这个地方去拍这个花朵， 踏雪寻梅 啊， 对对对， 而到了源头渚，它这个樱花呢，其实它。白天的时候大家其实看樱花我觉得说是也都很 常态，对， 属于常态，而且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它的整个夜莺是对整个这个游客是开放的， 还有夜莺， 对对， 灯光亮起来， 夜莺那个更漂亮， 灯光一打起来，打的它这边的樱花都是呈这个泛白色，粉白色的、 嗯， 对吧？然后它灯光一旦打起来之后，然后你可以说是各种颜色全出来了，效果 哇， 对， 各种折射的光都出现了，漂亮的很， 对，而且它的整个观赏区域不只是，就说是大家可能开始的时候啊，只是那一小片，它是分片的，它能延长花期的原因就是在不同的区域当中有不同的这个开放的时间段，啊，有些是在整个就是靠近一个樱花的观赏台那边，对吧？有些是就是整个我是在进门口那一块就可以看到大片的这个樱花，啊，而且就是它本身的不缺水嘛，就在太湖边上， 对， 它属于环太湖的其中之一个点， 嗯， 啊，所以说是就是你还可以从这个地方你就坐上船，然后去到太湖的三山岛上去， 还有三山岛，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三山岛和苏州的三山岛不是一个岛，它也叫三山岛。但是从这个地方你可以坐船到三山岛上去玩下去，因为在那边的话至少来说太湖上面就是太湖这边的话有几个比较特色的吃的，对吧， 来说说听听， 对，就比如像太湖三白， 哦， 啊， 椒白是什么， 莲子， 嗯， 对不对， 啊，不对 不对 不对， 这是，哎，你不能， 对，椒白莲子这虽然都是白的，但我猜的应该是鱼吧，鱼肉是白的，啊， 是河鲜湖鲜是吗， 对对对，是湖里面有三样东西， 哦， 是什么， 啊，银鱼， 哎呦， 银鱼， 对，小银鱼， 小银鱼 透明发亮， 是的是的， 对，然后白虾 ，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说从它这几个上面就是全部都是以泛白色为主， 颜色为主， 对对对对，是湖鲜类的， 你看看多好， 一炸，哎呦， 哎呀，或者是清蒸， 哎呀，我的天哪， 所以说大家到这个地方一般情况都会选择吃这样的一些东西， 是当地的， 而且也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非常著名的， 问一下呢，那么受欢迎的这个三比哈，贵不啊， 不贵，一个人消费基本上50块钱差不多， 哎呀， 我天哪，这么经济实惠， 好棒啊， 那可以吃炸鱼一大盆，来给我上一盆， 还得吃炸鱼， 如果要是垮炖的话，拿那个小鱼炖鱼酱啊，天哪， 对，浇面，浇到面上什么的， 对呀， 而且除此之外了，就说是这只是说源头渚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这个景区，对吧，当然它的白天和晚上是分开售门票的，它不是说，就是您可以选择下午进去然后晚上再出来嘛， 哦， 它是比如说有一个点说你这个票只是白天到下午几点的， 对对对， 然后下午再收，下午到晚上的， 但是你可以选择下午4-5点、4点来钟你进去，然后说你那会不出来不完事了， 哦，是可以这样做的， 那个，对，是可以这样， 哦， 就是， 那晚上怎么办呢，就是 晚上你再出来就行了， 哦， 晚上你差不多夜莺你观赏，就是如果想拍照的话你天刚擦黑6-7点钟那会儿，对吧，然后你错过这个，你正好也是错过很多的这个人流高峰了，其实就是一般正常情况人流高峰最集中的尤其在节假日是早上，上午上半天， 对， 对， 大家都想早来，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尽可能选择下午进园也比较划算，比较值，就是吃饭稍微晚上一会儿，不过里边有好多小吃，你饿了可以先垫补点， 小吃也有啊， 对，是啊，这个景区里边的小吃有好多， 哦， 就是在樱花节期间， 它 除此之外，它因为它每一年都会搞这个樱花节， 哦， 那么它这个樱花节期间，它还有好多的各种类型的表演类型的一些项目， 真好， 这是说就是怎么在这个源头渚里边的这样一个情况。 好朋友们，千万不要把花期都错过了。 哎呀，是的，这个赶上它盛放的时候一定要去。哎，可是这个小镇里面，这景区里面是可以住的，是吗？ 对，还不到住的地方， 还不到住的地方， 好大一个地方， 然后 还没到住的地儿呢。 然后你现在只是在鸢头渚景区、 嗯， 然后您出来之后，然后其实我刚开始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提到一个灵山， 嗯， 对吧？那么对于灵山来说，我觉得说是住宿的话，其实让我的选择的话、 嗯， 我会选择在灵山底下的一个小镇， 灵山底下的小镇， 对对对对，灵山它本身也是一个风景区， 嗯、 也是一个风景名胜的地方啊， 嗯、 就是前些年。应该说是有18年前、 嗯、 对吧，就已经非常出名了， 灵 山大佛， 对， 这是大家去这个地方哈。 对， 然后18年他完成了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小镇的打造、 嗯、 重新建了一座小镇、 啊、重新建了一个，也是沿着太湖建了一个小镇，那么这个小镇的名字叫拈花湾。 哦，在这儿、 啊、哦，在这儿呢。 对， 拈花湾。 那么拈花湾它其实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叫，就是这个由来是拈花一笑， 哦、 啊，是这样来说出来的，所以说 拈花一笑，嘿嘿， 对， 对对对 对对。 然后其实我当时一听这个，嗯、我觉得也是，哎，为什么叫拈花一笑？其实开始不知道，后来一听他们说，哦，原来因为本身在灵山大佛底下， 嗯， 那么他们整个打造的是一个禅意的小镇， 哦， 啊，就非常有禅意的一个小镇。 嗯、 但是，就是小镇它又跟我们现在的就是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啊，就是正好打了一反差。 那太好了， 你到里面正好。感受一下整个一个慢的节奏， 嗯， 对吧？就是进去之后，首先反正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里边本身是有一条街， 嗯， 对吧？就是香月花街，啊， 香月花街， 对，它这里边就是所有的名字都特别有诗情画意，我觉得说是。 举几个例子听听看， 比如像一花一世界。 也是叶阔蓉吗？ 啊，不是这个啊， 嗯， 我们 不是这个， 但是很第一反应我也是这个， 对，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这个。啊、看到这个牌子之后，我是为啥不叫一岁一枯荣？后来我说哦，好像叫起来不好听、啊。 对，一花 一 世界才是美的， 对对对对，啊，所以说是 之后是一岁一枯荣， 对啊，啊， 你还得枯荣吗？ 你还得重新生长嘛， 对 不对？对 呀、 啊，对，这是它的一个、嗯、整个一个香月花街啊。 嗯， 然后当然它还有很多特别特别这个 好听的名字， 好听的名字，比如像什么坐看云起， 哎呦， 哎呦。 无尘， 无尘，我喜欢这个、 还有无门关， 哦、 就是它既有 禅 意，对吧？还有很多也有诗意，比如像棒喝，啊， 棒 当头棒喝， 对对对，棒喝它也是起源于说是，就是每一家这个客栈都是有它的一个。 主题， 而且这个主题都是有一个故事所在。 我 这 就是刚刚说的这些名字， 对、 嗯， 是客栈的名字呀。 对对，只是其中里面客栈的名字。 这几个选一个，你先选一个到。 那我还是一花一世界。 嗯 啊，不，我选无尘。 我想棒喝。你这都没什么头发，你还棒喝？ 对，还当头棒喝。 棒喝是个什么？ 棒喝 男性主题的什么感觉？ 它不是，它是一个教育主题的。 哦，教育主题。 哦、 棒喝就是说是当头一棒，确实是没有错误。 醍醐灌顶。 对对对对，就是一个，他门口有一个铜人，然后手上拿了一个棒子， 真的是。 对对对对，就是棒喝。 警示钟嘛，就是那个意思。 猛回头，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说，他每一家客栈都是有他自己故事的。 放呆了。 对，当然说是你要想了解他具体的故事，我建议说你自己亲自去多住上几天，一晚上肯定你自己会留下很多很多 遗憾的。 嗯 啊，因为他一共现在目前分为两期的这个客栈的工程。 嗯 啊，一期来其中是这个，就是这个叫拈花系列的吧？ 嗯、 啊， 拈花系列 就是所有都是拈花为主题的客栈， 嗯， 对吧？那么另外一期就是以禅意为主题的， 嗯 啊，还有一些什么精品客栈啊， 嗯， 比如像 都在周围啊，一圈都。 就是、 全都在那个拈花湾里头， 全是拈花湾这个景区里面， 好大的一个地方。 对，嗯、而且这个只是展露了一小部分，一个角。 哎、 嗯、 呀 啊！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它更有意思的，刚才我只是提到了一个香月花街， 嗯 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它香月花街上，大家你要去感受的是它的一些文化， 嗯 啊，而且除此之外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些这个主题活动 哦， 在整个这个小镇里面有很多 相对应的， 你就比如说 啊， 对吧？你可以抄抄经。 啊、哦，谢谢字！ 我的天哪，抄经这个 菠萝蜜， 对，现在很多人都会有抄经这样的一个习惯， 对对对， 可以静心， 可以静心的、 哦、 啊。那么其中他每一天都会有不同时段的安排这个抄经的这个主题， 拿着一个小鱼 啊， 当那种感觉就出现了。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安静的抄一下。 大体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就是抄经和这个品茶，就是品茗，就是这块几乎是 联系在一起的， 联系到一块的，那么还有包括它的一些这个插花， 插花也， 这都是需要静心的。 对对对对，插花它会有老师去教你，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是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包括一些什么花月行经，就是包括一些适合于小朋友，他们去 小朋友也可以参与的。 小朋友你去参与，你去种花这个地方确实是就是具备这样的一些 收获的这种 对对 参与的过程， 而且还包括一些彩绘泥人 啊，这个小朋友也喜欢。 对对对对，就是把本身的一些泥人给他彩绘，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 哎呀，好棒啊！ 好棒啊！ 就是他整个这个里边的这个主题活动有很多， 他想的都非常全面了，对，照顾的人群也很对啊。 对， 而且最好的就是说是，比如到了夜晚，他的整个亮灯仪式， 还有仪式呢。 对对对对，他是分时间段的。对吧，就是晚上起来，晚上差不多是从6点钟开始，对吧，然后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然后它都有一个灯光秀，但是这个灯光秀是在水面上面去做的。 哎呦， 而且就是整个也特别有禅意文化的一种感觉，就是包括那个为什么叫拈花湾呀， 是 那个拈花的那些手指都会出现在整个上空。 哇， 是露天的啊。 我佛慈悲， 哎呦我天哪，这个算一下，掐指一算， 明天有雨，当时的感觉很有意思。 对 对， 就是这只说是他的一个晚上的一个亮灯仪式， 6点到8点是都在进行这个活动灯光秀嘛？ 他的整个灯光秀就是在一个整个湖边。在湖边上，然后他包括有弹那个琴的，弹古琴的 ， 对，还有这个打坐的。对吧，就是有一个打坐的，然后正好就是它整个是在一个茅草屋旁边， 是 然后正好前面有一个湖面， 一汪湖水， 对，一汪湖水，那么整个湖面上就会整个那个灯光秀起来，然后效果特别好。如果赶到阴雨天的效果更好，因为什么，它整个水汽然后直接打起来的话，然后是纯生态的这个不是说是我拿了个喷气的， 不是， 喷我来我呲， 不是 舞台表演的那种气，水蒸气。那么这种的话，尤其包括在早上的时候，而且整个就是包括它的整个这个在好多一些小树林里边就是整个能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就是晚上的时候，它这边的小镇又比较静，不像是说像很多一些就是游客可能会在白天的时候， 它不是那种特别热闹的集市型的小镇， 对的， 对吧， 白天的时候可能人会多一些，对吧，因为很多一些观光的游客会来，但是我觉得你需要体验的话，就是你住在它这个小镇里， 现在就可以住到里头了， 就是现在可以的，就是已经大概有1年多的整个运营了，整个然后说是作为这个小镇里边了，就说是你就是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对吧，到晚上的时候又非常的清静，然后走在小镇上，而且它的真的说每一个主题客栈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你听一遍差不多都得半个多月。 哎呦我天， 就是 天 就是说是你去一次肯定你还会想去第二次， 因为有些地方你没有感受， 对， 一直住过了一家是那意思， 对，你有可能你住我只是选择比如一花一世界对吧，或者我选择了这个无尘或者我选择了一些其他的什么做 法，怎么样，我那个报号不提了呢 哎呀，那个报号 有报号 有 对， 就是可能你只体验了一个， 对 吧那么说是你要是想全部去体验下来的时候，我说你半个月估计也体验不完， 半个月 是 吧 所以说是因为每一家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整个是比较好的是他这边的话晚上住宿晚上接待量也就是1000人次 人数有限， 对 对对 而且就是他这只是说到这一块，就是他在这个一般到5-6月份的时候，他后面的有一个梵天花海， 梵天花海那得多少花啊， 好朋友们，梵天花海到底是什么花为主，因为到了5月份了，对，到了生如夏花的时候了， 对， 到 花开始多了， 花海是什么样的，这个无锡是漂亮的，真是用语言形容啊稍显苍白，但是已经很美妙了，对不对， 没错 下面到我们的波波还要带大家在这个地方呢好好的欣赏一下，做几天慢生活的主人啊，这个很重要，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下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好， 晚上那当你写完字，我都只想早餐起楼，没关系慢慢来，这首歌我自己来

去找到适合于你自己度假的一些地方， 是的， 对吧？而不是说是我们走马观花的一个性质， 不要强加你自己到什么地方，那就挺累的。 对，就我一定要去哪哪哪啊，我一定要在什么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几个景点，那就很 累 了。 对，那样的话就特别特别的赶，特别特别的累。 是， 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在这个地方的话，一般情况下你就是能住上两三天晚上，对吧？一次啊，就是说你别说住一次，你像住半个月，大家也没这时间， 是太累了 啊， 不是太累的，时间不够， 对， 主要。还是没有时 间， 对啊，你项目都体验，就是你差不多这些项目就是找适合于自己的去体验就可以了，对吧？啊，你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梵天花海， 对，五月份 梵天花海，那么它整个其实在四月份的时候都已经有陆续的都已经有部分的花已经完全开了，啊，只不过说它每一个季度的花都不太一样。啊， 你说这个设计这个小这个大区哈，大区域的这个主人。他对花的选择也是非常严格的， 当然了， 对， 严格选择他开花的这个 季节， 对， 品种， 次第开放，没有花歇期，这个是厉害， 对， 他一定要接得上 啊，而且 是吧， 而且。晚上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到他梵天花海去看的话啊，他真不次于白天。 哦， 为什么？ 亮， 特殊的节假日，他们会搞出来这个什么，N 多个月亮在这个花海上面， 哟， 然后会非常非常的漂亮，而非常非常的壮观，啊，而且正好配了一些湖面的一些这个它的一些灯光的这个效果， 很漂亮的， 就是完全就是给你感觉哦，我是不是在一个就是在宇宙当中去遨游的那种感觉了，而并不是说是我们在地球上去生活。 我刚刚看那图不夸张，真是那种感觉，很神奇，夺目又不是那么的刺眼那种感觉， 对， 而且它那个灯光都是五彩缤纷的，非常的绚烂，那个时候在衬托它那个花，其实你看的依然很清晰，但是又多了不同的色彩， 对， 然后你还可以比如说真的说是有很多一些喜欢摄影的朋友，您可以自己就说是这边不是有卖的好，它还有一特产是这个油纸伞嘛， 哦， 哎呦， 对，你买上它一把油纸伞，然后去逛一逛，也避免太阳晒，避免雨淋， 哎， 然后你还可以 对 吧，然后真的是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就是感觉是非常的好哈，而且就是说是整个这个里边大概的时间，也就是说是你能够待上两天晚上， 两晚 够了，对吧？然后您出来之后，对吧？其实我建议的话，然后如果是赶到这个，因为这个惠山的脚下，它本身有个惠山古镇嘛，古镇的那么这一块呢，它有很多的一些什么酒坊呀、之类的， 酒坊， 对 啊， 就 做酿酒的作坊， 老 酒， 对啊，酿酒的这些作坊， 哇， 然后这是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还飘着酒香， 对，然后就可以再去逛一下这个它的整个惠山公园，就比如我刚开始已经给大家提到了一个什么二泉映月的这些地方， 哦， 因为在这边的话，我觉得听他们弹那个叫古筝吧， 古筝，哦， 对，应该是因为我对器乐不是特别了解， 是，反正就是民族乐器了， 对。 古韵的感觉， 然后你还可以去看到它整个是，就是比如到五月份的话，我说的这是一个杜鹃花海的这样一个概念，对吧？ 哦， 啊，然后你就是应该它在全国的话，这个杜鹃花海还是比较有名的，啊，就是每一年有个杜鹃花的这个节，对吧？三月、四月、五月，每一个月你会有不同的这个，就是走到无锡这边你会有不同种 不一样， 对，不同的欣赏的主题，不同看的东西，啊，然后到六七月份那个基本上。各种花都开了，对吧？我们也就不缺花了， 对， 尤其生活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的人更不缺花， 是， 对吧？ 也会有的 啊。然后其实说实话，从无锡它的整个一个行程看过来之后，一般情况下三天到四天的行程足够了，而且就比如说是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就比如说是一个节假日，我可以头一天晚上下了班，你坐着火车过去。 周五，对不对？晚上。 对 、 周五晚上你坐着火车，然后早上起来9:30就到了无锡了。 几点？一般晚上那个火车？ 晚上的火车的时间点是基本上是在8-9点钟。 哦，还比较合适。 就是、 上车之后一收拾一听睡了。哦， 对，就是正好上车之后基本上是要睡觉，睁开眼睛，然后洗洗脸干，直接下车。 一股花香扑面而来。 哇，真是！然后还伴着这个古韵的古筝响， 琴声色色， 琴声真的是琴瑟和鸣。 对， 为什么说你推荐？大家坐这个卧铺的话，就是说是你至少来说是你睡觉了，对吧？啊，休息了， 是 啊，也不是特别赶。然后你在这边，如果说你时间特别紧张的话，就比如周六日啊，我周五晚上我在莲花湾住上一晚上，周日下午的时候是上早上起来的时候，然后你可以直接选择 到了惠山这个古镇，或者说到就是根据它花开的季节，你选择选择每一个目的地吧，就一个是惠山古镇，一个是这个梅园，一个是这个鸳头渚，就是你选择不同的这个方向，就是根据你的时间，然后你可以去做一个游览，完了之后你可以坐高铁返回来 啊，高铁、 高铁的这个次数趟数就非常多了， 还快 啊，对，然后你回来之后还不耽误你星期一上班，啊。 挺完美的行程， 这是一个就说是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是最简单的一种做法，对吧？啊，然后如果你时间如果允许的话，其实为什么我开始提到了苏锡常？那么苏州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那么常州呢，其实也有一些比较适合于就是一家人去，比如带着孩子到那个恐龙园， 恐龙园， 哎，是那方特吗？ 还挺熟啊， 对，挺熟的啊， 是方特的吗？系列的吗？ 应该不是， 不是，就是恐龙园。 常州的恐龙园在 常州恐龙园 在全国来说是还是 比较出名的， 比较出名的， 是的 啊，就是说是就是可能消费。但是我觉得要比那个迪士尼那些地方要便宜很多了。 它是很大的一个主题公园， 很大很大，它就是你在里边你住上一晚上都可以。 哎呦， 哇，这么大！ 对， 侏罗纪的世界， 它可不是说是像咱们那个像普通的，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展。 嗯， 它不是那样子，恐龙乐园 哦， 就是 主题乐园， 对，主题乐园，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就是在常州，你完全是可以去看的，而且本身这边的离扬州又非常的近， 哎呀， 对吧？ 扬州我可是去过的， 扬州怎么样？ 哎呀， 真美啊！ 就是扬州那个城市真的是节奏啊，让你很舒适，然后我是三四月份去的一次嘛，咱不说别的，景色就不讲了。那肯定是三四月下扬州很 大，对 是最美的时候。 对， 吃的东西，就是那些当地的河鲜，就把你真的是你的味蕾、 征服了， 鲶鱼。 啊， 对， 也有鲶鱼。 小， 它基本是捋着这个环太湖这一带， 各种狮子头。我吃到最美味的狮子头就是在扬州， 在扬州， 他们那狮子头是很淡的那种原色的，是吗？ 就它就是原色的狮子头，但是那个味道里面有很多的藕，很多的东西加进去， 对对对， 既顺滑又不腻， 腻吗？ 不，一点都不腻，香，芬芳的香， 芬芳，对对对对， 比如说芬，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小龙虾。 哎呀， 有些人呢吃小龙虾是这样的，想做的很麻辣 啊，对， 对不对？吃清水小龙虾去扬州吃，那才能吃它的味道鲜美的部分。还有冰冻小龙虾，它是放了一全是冰的白水煮的，味道极其鲜美。 对，还有 甜的， 它还有小笼包呢， 也太多了。 对，小笼包也很好。 再说吃，再说一点扬州的早餐文化， 排着队， 排着队的吃馄饨，各种的码汤面，哎呀， 很过瘾的。 对，扬州有一个大肉面。那个我是知道的，大肉面非常好吃。对，大肉面，他们管那个肥肉叫大肉，特别香。 扬州，我有没有补充说，这还有好多地方？ 其实扬州这个地方啊，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早上起来水包皮儿。 哦， 水包皮是什么？ 就是一个大 皮包水儿。 啊， 晚上是水包皮儿。 哦，水包皮是 泡脚 啊？对， 啊， 有那个，对对对，泡脚文化。 对对对， 没错没错。 那么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一个体验嘛，就是你到了这个城市当中，对吧？你可能比如我走了一天的园子，因为它这边的整个园子特别 各种什么园， 瘦西湖啊， 对， 河园啊，各园啊， 对， 就是这一些地方，然后你跑了一天了，然后晚上泡泡脚，然后很舒服。加上吃的地方吧，其实过去的时候大家都会跑东关街那边去吃。 东关街， 对对对，那是一条老街，但是现在因为可能比较商业化。就是我建议，就是你不一定非要去选择到这边去吃，对吧？因为它整个扬州整个的扬州市区，它的有很多很多一些比较有名的店， 是， 对吧？你都可以去选择， 随便一家都好吃， 对对对， 选一些亲民的地方， 对对对 对 对，就是比较适合的，就是正常的本地的淮扬菜 啊，对，淮扬菜， 对，这 干丝在吃，水煮干丝你得， 对对对对对， 对啊， 所以说这一些东西就是大家是一定要是去体验到的，啊，而且每一年只要到三四月份的时候，其实就是正值是从扬州这边的话，或者说你从无锡，你可以有几种选择，一种到这个方向，另外一种就是到兴化或者到盐城。啊，就是 都没去， 因为 盐城也是好地方。 因为为什么说是我说这两个地，说盐城说这些地方，可能说是你觉得没有感觉哈。但是如果我说那个千岛油菜花的话，可能我们很多朋友都已经很熟悉，对吧？就是每一年到这个清明节 前后，就三月份左右啊，三月中旬下旬一直到四月中下旬这一段时间，正好是朵田油菜花开的最盛的时候啊。那么去这个地方去看油菜花，可以这么说，已经成为大家比较熟悉的。但是在它的旁边有一个水上森林，那么水上森林的，其实我个人感觉啊，去油菜花的地方，就是朵田油菜花可能人也是特别特别的多，会很拥挤，对吧？然后你不如选择你就是直接到水上森林那边，因为只要是你一旦从盐城你下了火车站之后，然后只要奔这个方向的整个沿途当中有很多很多地方都类似，虽然不是像它那么统一规划的， 都是油菜花可以看得到， 都是油菜花，对吧？然后其实你翻过来，你就不如到水上森林。为什么说是水上森林？水上森林它一个是杉树，它那个特别特别的直嘛，然后你坐着整个一个船，然后在里面去转上一圈，转上一圈，然后到码头之后，然后它是不是因为在每年的这个什么也是开这个油菜花的季节，正好什么二月兰啊这些东西，整个就全部都开了，而且它时不时会打出来这个喷雾。啊，就是整个就是给你做的一个效果啊，然后你在这个二月兰的这个花的这个旁边一大片，你知道吗？啊，然后是直接打出来那个雾气的话，然后你感觉 是的， 就跟在这个仙境是一样的感觉， 那个味道好极了。 然后基本上到三四月份的时候，然后它这边的桃花也都开了，然后它正好它旁边还有一大片的整个这个赏花的一个区域，啊，然后什么桃花那个时候，然后你就可以几乎完全都可以看到。 哎，我忽然想到带老人家去这边的， 对呀， 心情这是开心到什么样子？ 非常的愉悦，而且很缓慢。 对呀，老人家看到花的开心呢， 对啊， 各种的花都有， 而且就是真的就是，这就说是你可以就是顺便从无锡那边就是又跑到盐城了， 盐城了， 对，啊，然后如果说大家你觉得你时间可以的话，然后你不想去这么人生活特别多的，刚才你不是适合老人去的地方啊，其实你到南京。 啊，南京 你熟啊？ 南京的我熟， 对吧？ 南京好吃的也多， 对， 是不是 现代化大都市？ 对。然后我推荐的其实是南京，在它的旁边有一个曼城，就是高淳 啊，高淳，高淳我去过， 对， 高淳老街那个非常有感觉。 高淳湖的松花蛋和咸鸭蛋那是无敌的好吃， 对对对， 对不对 啊？ 高淳盛产大闸蟹啊， 对对对， 是的。 所以说是走这边的这个方向的话，就是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对高淳古镇比较了解，但是高淳它的整个油菜花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那儿也有， 对，也是成片成片， 没去过呀，离得南京不远吧？没， 哎呦，开车不到2小时，一个小时可能就到了， 90公里， 好近啊， 90公里，很近， 对。啊，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是正好在它的整个这一圈，在无锡的这一圈，对吧？然后都有的玩，甚至说大家说的就是你不用走的特别远，基本上都是一个小时车程以内的， 很方便， 对吧？你然后基本上都可以把这些项目都可以看到， 啊， 而且就是开始我说的那个2天比较简单那样一个行程，然后在无锡的整个一个， 你可以展开一下， 一个环太湖这样一圈。对吧？去转， 太湖是可以坐船的，刚刚说，可以游览， 是可以的。就是你可以坐船，就是从那个源头渚那个地方，本身是一个码头，然后你可以坐船，然后直接上到岛上去，岛上大概能玩2个多小时。 哎呀，太好玩了 啊！所以说是就是整个这一条线路下来之后，就是属于基本属于春季。 春天的时候， 大家会去选择， 开春， 对对对，或者是我们还有很多朋友，你还可以去选择我们走一些其他的方向，比如我们选择去走到，安吉浙江那边的啊，就是现在因为今年的整个 全去过呀，太厉害了 啊！我的天哪，安吉真是好像《爸爸去哪儿》好像去这儿拍过， 就是之前我们不是那个习主席也说我们其实有青山，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啊， 那么其实安吉这个地方是一个是珠海。对吧？再一个 ，Hello Kitty 乐园， 啊，珠海 Hello Kitty 乐园， 妈呀 ，Hello Kitty 乐园，哦， 对， 小姑娘们哈， 对对对对对，女孩们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对，梦幻， 小朋友也特别喜欢， 是， 对吧？啊，然后除此之外呢，你像在这个安吉这边的话，然后就是这边的一个线路也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它这边的话，比如有一个小镇叫大年初一小镇， 哟。好喜庆的名字， 大年初一小镇。 对，他这个小镇的名字叫这个，因为别人老说是不是大年初一嘛？我说啊，那不是大年初一这个时间，那个小镇的名字叫 大年 初一小镇， 啊， 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主题，有主题客栈的一些小镇。 就是，告诉大家来的人，我们是头牌。 对，我们 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你看又喜庆， 崭新， 对，又有年味儿。然后呢，一定是红红火火的那种风格， 红灯笼。 对，而且呢，还是我拔得头筹。 对呀、啊嗯，就是这些所有的寓意都来了。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这边的话，一个你的一个体验，再加上你本身。那个在这个竹博园这边的话，然后它还包括一些这个竹文化的一些博物馆， 嗯， 啊，那么我觉得说是真的是非常适合一家人去度假的。 对， 啊， 我这么听上去，南方很多的城市里边都有古镇，这个真是很厉害。 对啊，他们 北方毕竟不多啊，有古镇的文化。 对对对， 而且古镇它不单单是白天你可以去逛，晚上的古镇我觉得是更吸引我本人而说的话， 是吧？ 因为晚上因为我喜欢灯光亮起来的， 很有调调嘛。 对， 很有格调。 我是哎，我反而是更喜欢白天逛。 嗯， 对，我喜欢看它白天那种原色。 嗯，然后颜色， 对 对，这个就是不管你是白天和晚上， 就喜好不一样， 对， 对 就是，但是这个地方是能够满足你的视觉，对吧？ 嗯， 包括你的整个一个心理的各种诉求， 对 啊。 刚刚说就有不同的一些故事， 嗯， 一些主题，当地也有非常专业的解说人员跟你说吧，不是 有的有的 去悟吧？ 不是，你 有 你这个你不需要你自己去悟， 哦， 对吧？就比如我们说的，说是刚才我们头儿说五溪那边的小镇里边， 是 他第一个，他每一个里边都会有去每就会有专门的这个讲解， 你看看 来告给你。 哦， 这个是比较不错 的，啊，这个是你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了解它整个一系列的文化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全程讲解很重要。 嗯，对对对， 啊， 如果他不讲的话，如果可能是我们就是看看啊，他就是造了一个这个东西 啊。对， 如果你没有去体验的话，你根本感觉不到我在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好。除了我们说住的环境，这设施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对啊，对 对, 对 吧？ 只缘身在此山中，怎么个缘由？ 对对对对对对， 了解。 所以说是，啊，不是说是啊？如果让悟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在这儿了，我们上五台山上悟去吧。 对呀， 啊。啊， 给你一个， 非常好呀， 来，啊，这个禅你悟一下，你能说出什么道理啊？ 他是以前是个街柳棍儿， 呀， 禅 不是这个禅，哎， 啊， 我写错了吗？ 禅意的禅啊，对， 啊， 就有主动性的，有 点 主动去补知识，有的是这。 对，但是你作为游览， 啊， 就是我们的去度假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还是有讲解的会比较好啊。 对呀， 对， 啊， 你要是去度假，至少要有人去给你去说， 领着， 对 呀， 啊，带领 你看， 对 吧， 嗯？ 你要去感受它啊。那么是一个是体验，去参与进去， 嗯， 啊，而不是说是我们只是看看而已。 是 的 啊， 这很重要。 嗯， 就是每次波波来给我们带来这些地方，他全程是在他脑海当中存的这些信息。 这点我真的是超级佩服。 是佩服的啊， 嗯， 就是因为每一个行业人都有他自己的行业的一个标准。我觉得波波对于国内城市有各种风格的，他能讲的不一样的这种不拘一格，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真的，哦，我觉得可能张总都已经把我国的 张，啊， 对，张总把祖国的大好河山都走遍了， 啊， 差不多。 对， 现在开始开发海外业务。 他99年的时候都去这个地方的公园去什么步行也好，怎么样都感受。 我觉得张总，你是不是99年就已经开始去踩线了？ 那当时没有想这个， 那个时候跟现在没有关系的， 对 啊, 啊，就是因为只是后来之后，其实我只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大概有10年的时间去走。整个国内的一 线，对对对， 10年， 对 对，一回见哈 啊。 其实每次到了年底或重大的节日的时候呢， 嗯， 我们波波都会来到直播间分享一下难得的一些路上的感觉哈。谢谢波波， 谢谢波波。 对，希望呢，我们大家听到这样一个推荐之后，有心人真的再去看一看， 嗯， 见证一下，有什么不对的告诉波波。 对，咱们有时对啊， 反馈一下，对不对？ 有时间的，然后这个拿出一定的心情， 对，嗯， 金钱，我们上路去感受一番我们节目里面张总给大家推荐的这些线路，啊， 是的，都是他走过的， 嗯， 而且他真实感受过的，好的不好的都要去表达， 嗯， 哈。 没错， 我们展现都是他非常漂亮的一面， 嗯， 因为人的性格呀，这个兴趣点不一样，大家去感受，回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准时大陆机”里再反馈一下子， 好，没问题， 圆满的一个感觉了，对不对？ 对， 嗯，快过年了， 嗯。 祝大家新年快乐哈！ 对， 录一期少一期，今年的是不是？ 哎呀，可不是呗，鸡年就这样， 对不对？ 这个过去了， 是吧？ 嗯， 不管你走了多少地方，在狗年这一年，大家要多多上路去感受漂亮的世界。 是的，希望大家狗年旺旺。 是的， 嗯， 旺旺的， 嗯， 谢谢波波。 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波 波哥， 讲究吗？ 嗯，讲究， 红包。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咱们的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拜。 Thank you.